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军方高层开会讨论巴克穆特的战况，军方高层一致同意继续抵抗俄罗斯的进攻，强调在当地防御行动对于威慑敌人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亦都是整个前线防御稳定的关键。法国的垃圾收集工人继续罢工，抗议政府推行退休制度改革。连续九日的罢工令巴黎部分地区垃圾堆积，当局说截至星期二有超过7000吨垃圾未被清理，其他城市包括南特、雷恩和勒阿弗尔亦都受到垃圾收集工人罢工的影响。堆积的垃圾因为食物腐烂引发臭味，吸引老鼠觅食，老鼠四处留下排泄物，令到卫生恶化，令人担心引致健康风险。罢工的工人说，只要总统马克龙撤回退休制度改革，他们可以在三日之内清走垃圾。参议院日前已经通过改革的法案，国会将召开联合会议审查法案，如果就法案文本达成共识，预计最快星期四进行最终投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0点，是升了1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8美元，卖出1,902.1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比较挤塞咧，就是云照道啊。咁啊，由于咧而家启祥道啦，去翻九展方向近住云照道嗰段挤塞，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啦，要经观塘道上翻启祥道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住风力楼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由于启祥道去翻九展方向近住云照道嗰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经翻观塘道上启祥道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风力楼噶。咁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啦，近住海丽村一段都係慢车。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维对出，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呢就慢车，出九龙方向排到去三圣村啦，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喺黄金海岸商场对出，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宁路。另外啦，将军澳嘅骏日街由于有渠务工程啦，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嘅来回方向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沙头角公路嘅石涌坳段由于有路陷啦，沙头角公路近住沙头角检查站对出咧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不过现场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啦。 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只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讲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5日，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9.5%，新巴、城巴或一加2元。 首个酒店转青年宿舍资助计划批出，提供194个宿位。 今日起，港澳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美军指 MQ9 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俄战机拦截后坠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3月15日嘅早上同大家见面啦，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五间嘅专营巴士嘅营运商，九巴、龙运、新大屿山巴士、新巴同埋城巴咧，喺上年咧都系有申请加价嘅。政府就寻日咧向立法会交嘅文件咧，睇到当中嘅加幅，睇到就包括咧九巴同埋龙运啦，分别申请加9.5%同埋8.5%嘅。城巴、新巴嘅市区线咧，即系专营权一咧，就提出划一。嘅就係加2元喺所有嘅路線嗰度，城巴嘅機場線即係專營權二咧就係加50%啦，咁其他通宵同埋日常嘅北大嶼山線咧就加23%，新宇大嶼山巴士咧申請加9.8%嘅咁，咁呢一啲嘅加幅咧都會嚟緊喺立法會嘅交通事務委員會咧星期五嗰度會係討論嘅啦，咁政府嘅文件都提到話喺2020年至到2022年啦，受到疫情嘅影響啦，咁另外就話。專營巴士的平均每日的乘客的人次都是介乎300至350萬，那就是說普遍都低過之前10年的，也都提到一些的交通工具之間的競爭激烈，工資、燃料成本等等。整個情況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下，都歡迎大家打來18723，你怎麼看巴士公司今次這個的加幅呢？電話旁邊就有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簡學希，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简浩希。先讲下你哋个加幅先。九巴嚟讲申请加9.5%，龙运巴士申请加8.5%嘅咁。点解会申请加价啦？同埋点解定到呢个加幅出嚟咧？背后嘅考虑系啲咩咧？ 系啦，若果系根据呢两个加幅啦，即系九巴加9.5%嘅话咧，我哋九巴平均每程即系加价系7毫。咁而咧，如果系龙运系申请加价系8.5%嘅话咧。我哋係如果係呢個加幅嘅話咧，就係、是、龍運咧平均每程咧就係加價係9毫子。咁、咧，我哋申請呢個個嘅加幅咧，我哋認為咧即係都係即係平衡咗市民嘅負擔能力啦，同埋係我哋即係營運上嗰、那個可持續性嘅需要。咁因為而家即係睇到啦，我哋面對嘅困難就係咧，我哋嗰個乘客量其實係跌緊嘅。咁係而家嚟講即係疫情過後啦，但係若果同疫情前比較咧，我哋仍然下跌緊呢、這個大約。1成。咁另外即係面對住一啲鐵路嘅擴張啦，咁我哋其實即係個人客咧都係有客。都係有下跌啦，譬如話屯馬線同埋東鐵線過海段通車之後咧，我哋咧就係、是、每日即係大約減咗日均係130,000人次嘅乘客，咁即係咧即係都係跌咗大約5%嘅，如果咁計嘅話，咁另外亦都面對住即係啲嘅人口嘅問題啦，即係人口可能減少咗或者老化嘅情況，咁乘客量亦都係減少，咁呢一個係我哋乘客量嘅即係方面嘅下跌啦，令到我哋收入減少啦，咁而另一方面啦，咁、那個營運成本咧，我哋亦都係面對住即係上漲嘅壓力啦。 咁譬如話即係而家我哋嘅員工開支就佔營運成本已經係大約六成。咁即係大家而家各行各業都講緊啊，係面對嗰個人手短缺嘅問題啦。咁我哋要不斷咁招聘去令到維持我哋嗰個即係穩定嘅服務。咁呢方面都一個成本嚟啦。咁而另外啦，國際油價亦都係高企。咁而家我哋即係較之前咧，就係即係可能一成左右，而家都升到即係大約一成半嗰個佔我哋個營運成本開支。咁呢啲同埋另外其他方面嘅通貨膨脹都啦，咁都係即係不斷上漲。譬如話啲巴士嘅零件部件啊、採購等等，都係令到我哋嗰個營運成本壓力係有所上升。咁呢幾方面都係令到我哋即係提出即係今次嗰個嘅加價申請。 頭先講到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客量啦，喺疫情之後嘅客量啦，咁仲有就係人手啊、燃油嘅成本啊，或者整體成個社會人口嘅老化等等啦咁。但係睇翻咧，譬如九巴對上一次咧，就2021年4月4日咧就加價咁啊，獲批加8.5%嘅咁。同時再睇埋嗰個數咧，就見到九巴2020同埋2021都有盈利嘅咁。其中2020年咧嗰個盈利又去到2亿几嘅咁。喺咁即係我見到坊間都有啲意見啦，就話喺盈利嘅情況下，仲要咁短時間再度加價，又係咪合理咧咁？有冇睇到呢啲意見或者你哋嘅睇法點？ 我都想回應一下呢一點啊。冇錯，個文件咧係寫2020年啦，我哋係有個盈利係一個大約2亿元嘅數字啦。但其實咧係計及咗咧係政府咧喺當年嘅發放嘅一次嘅補貼嘅一次性嘅補貼嘅嗰個元素喺入面嘅。咁咧而咧如果係撇除咗呢一個嘅補貼元素咧，其實咧係九巴咧係需要即係蝕錢嘅。咁而我哋即係喺呢一個嚟講，我哋唔能夠長期咁樣去靠呢一啲咁樣嘅補貼，而亦都係唔係即係個情況就唔會係長期有呢啲補貼去提供俾我哋嘅。咁所以咧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如果係即係唔去面對嗰個嘅營運上面嘅壓力，而去即係諗下法辦法去即係增加翻嗰個收入嚟講咧，係對於嗰個營運上個財結即係嗰個穩健度咧係會即係有所影響。咁呢個係第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就係講緊嗰個加價，今次個幅度嚟講，其實咧我哋係2021年咧係加過價，咁但係嗰一次嘅加價咧，其實係三年前，即係2018年嘅時候咧，係去提出申請嘅。咁換言之咧，即係我哋等咗即係三年嘅時間，先至係即係加到嗰一次價啦。咁係其實喺所有嘅數據方面咧，其實係有所滯後。咁呢一啲元素咧，其實都會係即係反映咗喺我哋嗰個營運成本上漲壓力對我哋嗰個影響度。咁你成三年時間，你見到嗰個物價變化都好大啦，係咪？咁另外再加上我哋就算係咁計，我哋2021年加咗價之後啦，咁我哋其實睇翻我哋喺公布咗嘅喺2022年，即係舊年嘅上半年嘅業績，其實我哋都係虧損緊嘅。咁所以喺呢啲即係數據之下反映出嚟，我哋即係有一個嘅營運成本上漲嗰個壓力嚟講咧，我哋要維持個財政穩健咧， okay. 所以都要提出今次嘅調整票價嘅申請。 頭先你提到考慮好多因素之下，都有平衡到市民嗰個嘅負擔能力啦。咁但係就睇翻譬如以九巴上次加價到而家啦，睇翻消費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嘅變動啦，就升咗2.95%咁。同你哋今次咧嗰個嘅加價咧9.5%咧都有相當嘅距離嘅，即係個加幅咧似乎高過通脹唔少。係咪真係考慮咗一啲嘅市民咧負擔，尤其是基層市民咧負擔咧？有冇諗過呢樣咧？又？ 係嗱，呢個咧嗱，你睇翻嗰個數字嚟講咧，係因為係同上一次嗰個加價比較啦。但係如果係再對比翻係再之前嗰幾次嘅加價，其實喺今次嗰個加價嗰個幅度嚟講咧，係都有少少你可以話係追翻嗰個落後嚟嗰個因素喺度。因為我哋即係過去20年，其實即係加價嚟講，我哋對上一次加價係2021年啦，咁再對上一次加價咧係2014年。咁係嗰度嗰個即係嗰個期間嗰個物價變動咧，其實都係唔能夠反映咗喺即係今次計出嚟嗰個算息嗰個通脹2.几%嗰個百分比入面嘅。咁呢個喺面對住即係嗰個其實我哋剛才睇到嗰個營運嗰個困難個因素喺入面啦。咁所以咧嗰個加幅咧係我哋咁樣去即係計出嚟係先至能夠維持到我哋個財政穩健。 OK， 頭先營運嘅各種嘅成本或者困難啦，我都想逐點講下，即係譬如你講話客量跌咗。 咁。喺即係恢復翻通關啦，社會逐步復常啦，嗰個上年申請嘅時候可能面對一個嘅客量下跌，咁到而家係咪已經有改善咧？仲係咪需要加幅咁多啦？呢個第一點。第二，你提到話燃油嗰個費用，之前係的確係高嘅，咁但係近日都好似有啲嘅回落趨勢，加上有啲學者都話其實所謂燃油嗰個嘅即係高嗰個成本嘅情況咧，都係一啲短期因素嚟嘅，係咪有需要係即係用上年嘅情況睇到就加一個咁高嘅幅度咧？點睇呢啲講法咧？ 如果是講緊限量嚟講啦，其實而家同疫情前比較咧，係都係仲係跌緊一成。咁嗰個情況可能係即係市民嘅出行習慣有唔同啦。另外咧，亦都可能係即係對於嗰個經濟周期嗰個變化，即係而家即係本港嗰、那個經濟復甦都係話一個係即係初段嘅情況。咁未來係點樣嗰、那個情況都係仍然係好唔明朗嘅。咁而另外一方面啦，嗰、那個油價方面，其實即係雖然未有之前咁高企，但係其實而家比起之前都係一個好大嘅即係升幅喺度嘅。咁所以而未來亦都係大家都係即係唔能夠預計到嗰個走勢係點樣，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即係即係我哋計算咗之後，我哋認為都係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嘅加幅嚟講，咁所以即係我哋會即係睇到我哋係即係今次提出呢兩個嘅加價嘅幅度咯。 你頭先仲提到一點就即係包括就係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咧，同埋人口嗰個增長停滯，兼且老化都令到乘客量上升咧。造成一啲壓力阻力嘅咁，但呢個係成個社會嘅情況，都係一個趨勢啦。咁即係話係咪話嚟緊都會可能加價會加得密啲啊？或者點樣係處理呢個問題咧？仲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會唔會反而加咗價之後，既然有咁多即係交通工具嘅競爭啦，反而啲客可能會選擇去咗譬如港鐵或者其他交通工具，一個循環嚟嘅喎。你少咗客，咁然後跟住又會加價，咁但係加價又令到再少咗客去，可能去到其他交通工具咁。會唔會不斷係循環呢個情況咧？ 所以我哋咧其實都有探討過，譬如話而家巴士公司嘅加價機制，其實係咪可以即係大家社會探討一下，係咪一個即係可以係點樣去優化佢嘅情況咧？舉例，譬如話而家我哋你睇到我哋嗰個加價嘅申請係提出咗之後，譬如上次係即係三年提出咗申請先至加價加到價，咁今次其實都有大約兩年啦，即係舊年年初。到一年啦，一年多啦，咁樣你見到個情況係會係好唔確定嘅。我哋即係究竟幾時做到嗰、那個調整票價？咁係咪話可以即係考慮一下其他溝通工具嗰、那個情況？可能每年有一個係客觀嘅標準，係就係、是就根據嗰、那個情況或者嗰個損失係計到個幅度出嚟啦。如果係點樣，就可能係每年都係加價加價，即係調整嗰一個嘅幅度，咁可能就會比較即係。正如你剛才所講到啦，即係會唔會話已經有啲情況唔同咗，或者係個幅度好似即係同埋嗰個物價上漲有啲唔同，咁但每年係比較一個幅度可能係計咗出嚟唔會咁高嘅時候，會唔會係一個合適啲嘅方案，係市民接受到嘅方案咧？咁我哋一直都即係都係持開放態度，即係希望即係大家去諗下係咪可以咁樣去改變。 龍運巴士嚟講咧，上次提出加價申請就係唔獲批嘅，有冇信心今次提出係獲批之餘，甚至係批出咗你哋提出嘅呢一個嘅加價幅度咧？定係可能都預點都會減少少噶啦？咁你哋嘅睇法點樣？ 我哋即係當然提出就希望即係可以係即係能夠接受，即係能夠實現到呢一個嘅加幅啦。因為呢個亦都我哋即係經過我哋認為一個財政穩健嘅一個嘅加價嘅幅度嚟嘅。咁而我都想強調，其實龍運咧對上一次加價咧已經係2011年，即係大約係12年前嘅啦，已經。咁當時嘅加幅咧係3.2%啦。咁所以累積咗落嚟呢12年嘅時間，我哋今次提出即係加價8.5%，都係因應住嗰、那個剛才提到嗰個經營環境嗰個情況嘅改變，物價上漲啊、乘客量下跌啊、啲等等嘅因素，咁、樣去即係計算出嚟嘅呢個幅度。 好，唔該曬簡學希，同你傾到呢度。 係，唔該你。 簡學希咧就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部主管，咁啊今次就係涉及到5间嘅專營巴士營運商嘅申請加價嘅幅度啦，喺立法會文件度睇到啦，其中九巴同埋龍運就分別申請加價9.5%同埋8.5%，另外城巴、新巴嘅市區線就係劃一係提出劃加2蚊嘅咁。整體呢個情況自己點睇？18723111，18723111，歡迎大家打嚟講下呢一個嘅幅度嘅睇法嘅嚇咁。咁仲有喺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员会主席陈文斌，早晨。 早晨，萧乐文，各位听众，早晨。 陈仁斌点睇五间巴士公司嗰个提出嘅加幅啊？ 今次的加幅呢都是比我們預計是高的，尤其是我們根據個方程式的計算呢，咁都是 2.31%， 當然個方程式呢個計算都不是說完全是作準的，咁但呢按照2021年已經加了一次價啦，咁今次呢是在通關啦復常之後呢就即係做一個加價呢，咁呢個計算呢我相信是未將通關以及係復常嘅因素係考慮在內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巴士公司係因應住而家個經濟嘅情況啦，同埋即係未來嗰個回報嘅即係個收益咧個預測咧應該都會好轉咧，咁可能喺合會批嘅時候都要考慮清楚市民嗰個負擔能力嘅。 立法會的文件就提到過去三年專營巴士平均每日的乘客量都普遍低過之前十年的，就說主要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和其他交通工具競爭，還有考慮的就是工資和燃油成本上升等，這些是不是都要考慮呢？ 的確現在經營巴士是困難的，包括是燃油上漲、客量減少、鐵路競爭同埋各方面開支都多咗嘅，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係譬如話有公司佢劃一嘅加幅係咪一個合理嘅做法咧？咁因為有啲提出嘅加價方案咧係比較創新啲，我哋唔係話創新唔好，不過如果係擺落個計算裡面有啲短途嘅加成六成，咁又或者係有啲線佢雖然咁多年冇加過價，咁但係一下子咧要加 50%， 我相信市民是吃不消的。所以在加價的同時呢，其實都要考慮市民的負擔能力和現在的社會的變化啦，因為開關復常的確是對於他們營運呢是有一些好的因素存在的，希望這些因素都應該考慮在內。 你自己是不是剛才提到某些巴士公司應該就是說新巴和城巴啦，其中提到說日常路線的票價劃一加兩元的叫創新，是不是過往都沒有試過是這樣呢？或者你自己的看法是怎樣呢？如果這個加法， 根據以往加價的方式呢，就是說即是如果票價調整呢是有條方程式可以作一個依據的，當然這個依據就不是絕對要跟，因為還要跟行會的一些指示的，但是呢以往就是看個工資的變動，看個物價指數和個生產能力是有一個運算，咁今次運算出嚟都係加 2.31 啫，即使你話我加 double 啦，都係4.5%啫，都冇可能去到咧，即係可能而家要 50% 啊，甚至乎有啲人計算過有啲短途嘅情況咧，要加成 65%， 咁就一下子加咁多咧，又唔依據嗰個方程式去計算作為一個參考嘅基準咧，咁似乎就呢個創新咧就嚟得比較即係突然一啲啦。 但這個會不會都跟過往可能審批的速度比較慢，要所謂即追回落後的情況呢？ 我知道有些線呢它是97年開始營運到現在都沒有加過價的，譬如說一些機場線，但是個問題就是這麼多年沒有加價，你一下子打算用一年的時間追回25年的加幅，咁呢個似乎係咪即係有啲叫做瘋狂呢？咁係咪應該即係可以考慮一個攤長啲嘅做法，咁又或者睇下嗰啲線係咪真係蝕緊錢，又或者係咪即係個回報係咪即係巴士公司嘅回報率之內呢？咁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係一下子提出一個咁大嘅加幅呢，我相信市民吃不消。 除了剛才講到話城巴、新巴喺市區線嗰個話劃一加兩蚊呢一個嘅提出嘅做法啦，九巴同埋龍運馬、新大嶼山巴士嘅加幅，你又點睇咧？ 呢幾間公司嘅加幅咧都係即係8.幾啊，至9.幾個 percent 啦，都係比起而家嘅通脹啦，甚至乎我哋嘅收入嘅工資薪即係薪金嘅轉變咧，個數咧係為高嘅。咁所以提出呢個加幅咧，都比我哋預期中係高嘅。咁當然我哋都相信行會係會權衡嗰個社會嘅因素咧，而係作一啲嘅調整。咁但係咧就巴士公司提出呢啲加價嘅幅度咧，我哋覺得過去都有種叫做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咁嘅情況。 點樣考慮呢？因為你睇到譬如新巴城巴嘅兩個專營權，咁仲有就係龍運新大嶼山巴士，其實過去兩個年度，即係講2020同埋2021都係蝕錢嘅咁。佢哋加價係咪都有一個嘅合理性，或者佢哋唔加價係咪反而會影響成個營運，最終會影響服務呢？ 當然如果一間公司長期蝕錢咧，蝕錢嘅生意係冇人做嘅。我哋都唔希望咧啲巴士公司長期蝕錢，因為如果蝕錢咧，佢就會cut咗好多嘢啦。咁間公司行落去都唔健康嘅。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就係即係喺佢一個合理嘅情況之下，可能俾佢加價。咁加價要計算個市民負擔能力。另一方面咧，就係如果全個公司嘅收益都係依賴住個票價咧，其實喺而家當時即係當前個環境咧，其實未必可行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咧同呢啲巴士公司咧去傾一啲非票務收益啦，譬如話一啲租務啊，或者係一啲發展嘅項目咧，咁令到佢哋咧有其他嘅收益，咁就唔好淨係依賴個票價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 好，唔該。 陳恆斌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咁講到多間巴士公司嘅一啲加價申請啊，其中九巴同埋龍運分別申請就係加幅咧就係9.5%同埋8.5%，城巴、新巴嘅市區線即係專營權一咧就係劃一啊，路線都係加2蚊嘅，就唔係劃一個百分比。你自己點睇1872311咧？點睇成個加幅啦？點睇而家加嘅加價密度、加價合理性啊？點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葵涌葵芳各一个单位被人爆窃，63岁女户主喺翻屋企嗰阵被窃匪袭击死亡，警方将案件列作谋杀案，正通缉一名男子。警方话，寻晚7:00接获报案。警员到场时候发现女户主冇知觉，头部有多处伤痕，明显已经死亡。现场检获一支染血铁笔，单位有被搜掠的痕迹，而一个夹万被拖至客厅，有被叫过的痕迹。一些属于女死者的个人物品不见了。警方根据闭路电视等调查，相信女死者和男朋友饮茶之后，在下午2至3点左右一个人回家。当时疑犯正在屋里面爆窃，因为女死者突然回家，于是用铁笔攻击女死者头部，将她杀害之后逃离现场。警方说疑犯是一名中国籍男子，相信他和女死者是认识的，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正通缉这名男子。美军表示，一架 MQ-9 无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遭到两架俄罗斯苏-27战机拦截，其中一架俄军战机撞到无人机的螺旋桨，无人机之后坠毁。事件发生在欧洲时间星期2朝早，美方谴责事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总统拜登已经听取汇报。柯比指责俄方行为鲁莽、不安全和不专业。俄罗斯就否认战机与无人机有接触，无人机坠毁是因为自身大幅机动导致失控坠毁，又说无人机飞近边境是挑衅。美国召见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安东诺夫表示会面具建设性，他不希望俄美之间发生任何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关乎俄罗斯的生存。普京在西伯利亚城市乌兰乌德视察，他和当地航空制造厂的工人交谈时候说，在俄乌冲突当中，西方正寻求提升地缘政治的影响力，但俄罗斯是为了保护国家地位而战。他强调必须表现出社会的团结和全身心地投入，对手会看到这一点，而特别行动将会取得胜利。普京又说，面对西方的制裁，俄罗斯的企业仍然继续营运，失业率下跌。他指出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暴跌了40%甚至更多。虽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下降，但只是下跌了2.1%。 巴基斯坦警方同前总理伊姆兰汗的支持者爆发冲突，多人受伤。伊姆兰汗被法院下令上星期五到伊斯兰堡出庭，就他非法出售任内收到的国家礼物和隐瞒资产的指控答辩，但他以健康理由未有应讯。持逮捕令的警员去到伊姆兰汗位于东部城市拉合尔的寓所准备拘捕他的时候，遭到伊姆兰汗的支持者阻止，他们向警员扔石头和砖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制止。冲突中有十多个警员和三十几个伊姆兰汗的支持者受伤。对于伊姆兰汗声称指控涉及政治动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就否认，强调警方是根据法庭的命令执行拘捕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320点，升9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38美元，卖出1,901.6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Didi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思瑞入口噶，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思瑞入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后少少那段近住思瑞入口一段都是慢车，现在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车多，龙尾在三圣村。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现在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车龙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将军澳的骏日街由于有紧急工程，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来回方向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九龙湾的宏照道有紧急路面工程，宏照道去海滨道方向近住 Megabox 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建议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内务副院长冯玉娟， 引入的时候那个标准呢要拿捏得很好，不是只讲数目的问题，要讲埋个质素的问题。 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 我们要保证本地护士那个就业机会不要受到太大的冲击。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联系 香港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时候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Thank you. 2023年3月15日。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9.5%，新巴、城巴或一家2元。 首个酒店转青年宿舍资助计划批出，提供194个宿位。 今日起，港澳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美军指 MQ 九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俄战机拦截后坠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关于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的幅度，其中九巴就是申请加 9.5%， 城巴、新巴的市区线提出划一就是每条线的即是都是收加多2元。另外城巴的机场线呢就是申请加 50% 的，这些都会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星期五那里是谈的。现在究竟是怎样定那个的巴士的票价调整嘅咧，咁有个机制嘅咁，亦都咧话会依据咧系票价调整幅度嘅方程式咧，系其中一个考虑嘅因素。咁呢个方程式咧就考虑到运输业嘅工资嘅变动啦，消费物价指数啦，同埋生产力嘅幅度啦。咁另外咧，政府文件都提到话，考虑申请加价嗰阵咧，都会考虑翻自从上次调整票价以嚟，成个营运嘅成本啦、收益嘅变动啦、未来嘅成本啦、收益啦，同埋回报嘅预测啦，咁仲有巴士公司嘅合理回报率等等的因素，同时也都会考虑就是巴士公司怎样去维持整个财务的持续性、公众的接受程度和负担能力之间是取得整个平衡的。为什么今次这个幅度呢，估计政府获批那个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或者会不会批这个的加价呢？1872311,1872311又怎么看今次巴士公司讲到的各种的原因呢，包括工资、燃料成本上升、和整个客量嘅減少咗嘅情況咧，咁1872311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咁其實我就想講下巴士公司加價就預咗噶啦。 嗯。 就但係不過就話，其實所謂嘅方程式，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得幾樣嘢嘅啫。第一就係話，燃油係真真正正係真係升得好緊要，但係不過咧，升到而家其實喺我哋用即係。市場上覺得就係燃油嘅，而家每桶講70多美金一桶燃油，應對翻喺其實喺大概四年前啦，即係未話去到100一桶美金嗰陣時咧，都係已經係加咗噶啦。其實而家跌翻落嚟都係冇減過，加埋就話政府要巴士公司要佢換車。將啲舊車換曬啲新車，咁其實不如索性係咁，你不如佢要補錢落去換車嘅，你政府補貼唔夠嘅，不如喺嗰個補貼度俾夠佢咯，還掂都係攞我哋啲市民嘅錢，不如去補貼呢啲嚟到去維持翻佢嗰個營運咯。同埋一樣嘢，你鐵路而家係只有鐵路越起越多，其實巴士公司係做唔掂嘅，永遠都係只有一樣嘢，但加来加去，今年加完，可能出年又要再加。其实人工有冇加，大家都明嘅，系人工冇加嘅。所以其实你叫我哋做市民嘅，可以点啫？咪只有无奈接受，去等睇下行会究竟佢可以俾佢个未加嘅幅度几多咯？ OK， 好啊，唔该晒，尹生，同你倾到呢度，都系讲到有关于嗰、那个幅度啊，等等啦，亦都讲到燃油成本等等嘅情况，仲有就系巴士同埋其他交通工具竞争嘅问题等等啊。1872311，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又揾多位嘉宾啊，有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系，早晨，小乐文，早晨。 邓家彪先讲下五间巴士公司个加幅，你有啲乜嘢嘅关注点先？ 当然整体。市民梗係唔想出現加價啦，因為即係經濟復甦咧，人工都冇話即刻加上嚟咧，物價又加。不過我覺得咧，有另一個更關注嘅地方咧，就係、是市民嗰個承受力或者民生嗰方面要諗啦，或者我哋最慾緊啦。但係嗰經濟復甦會唔會都俾巴士加價咧有影響咧？尤其我特別係關注咧嗰、那個城巴喺機場嘅專營權嗰個加價加幅。真係好驚人嘅。我見到琴日咧接受訪問嘅街坊嗰啲啊，即係唔同傳媒做街坊嗰啲市民都話啊，日常每日搭嗰啲車咧就冇得避嘅。咁如果去旅行嘅， 都冇辦法啦，唔會成日去噶嘛。但係我想講，如果傳媒能夠訪問到機場工友咧，佢實際係會有另一啲睇法，因為係真係冇得揀嘅。而住市區嗰啲機場工友咧，如果 E 車咧就起跳差唔多係18-22蚊，咁如果你加一個咁高嘅幅度20%咧，咁一加價4-5蚊。 嗯。 咁但係更誇張嘅咧，其實係有啲路線咧。是冇 E 車，得 A 車，好似南區啊，或者某啲即係社區咁樣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機場嘅放工咧，唔係大家諗嘅朝九晚六啊，甚至服務業朝九晚九，而係有時要凌晨過咗咧，即係一般正常班次一定要搭 NA 車。 嗯， 而家 NA 車最貴係58蚊，仲要加50%，一個機場工友每日都要增值八達通啦，係、嘛？70幾蚊嘅乘車，即你點可能係一般工友會選擇機場去翻工咧？ 嗯， 咁而家機場大家都知啦，即係呢幾年大家都艱難，咁好多機場工友，尤其做客運嗰啲咧，轉咗行，好、多機場裡面啲僱主咧係想呢啲舊嘅夥計翻去做，因為即係機場嗰、那個即係有效高效嗰個運作係好重要嘛，對各行各業。咁、但係你即係雪上加霜啦，100蚊買嚟，我哋即係嗰啲僱主點樣請人咧？啲工友揀唔到佢搭其他車入機場，咁我揀咩咧？揀我唔喺機場翻工咯，喺其他地方翻工。所以呢個問題都係同樣，甚至我覺得係好重要，就係、是。影響咗嗰個經濟復甦。 Okay. 嗯，我講一講先，因為呢個就係話城巴機場服務以外嘅日常同埋通宵服務路線咧，即係 BERSN 線嘅票價就申請加23%，而機場即係城巴嘅機場服務路線咧，即係 A 或者 NA 嘅線咧，就係申請加50%。頭先啊，鄧家彪就講緊呢樣。不過咧，睇翻資料就話呢啲路線咧，其實由1997年中開始營運以嚟咧，係一路都冇加過價嘅咁。如果20幾年嚟都冇加價，而家加呢個幅度累積埋。又是不是合理呢？咁同埋頭先講到話，真係翻工啦，未必話真係講緊去旅行，一年去幾次咁，日日都要係翻工嘅，咁係咪個影響大啲咧？咁但係我見到有啲機場員工嘅話有一個乘車優惠嘅，係咪咁樣噶？係咪都抵消到個影響咧？如果咁樣， 明白嘅。嗱、兩樣嘢，機場嘅員工咧，如果佢係大公司長期員工咧，的確咧係容易申請嗰張咧機場優惠嘅八達通嘅。咁但係工會同我哋講，或者我自己都曾經一段時間喺即係離島工作，即係東涌工作咧。其實好多機場嘅附帶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一啲一般支援嘅行業，貨運物流，佢係半上半咧，佢根本就冇呢種咁嘅機場工嘅認證㗎，即係唔係一定個個係要喺禁區證裏面翻，即係禁區裏面翻工做禁區證，冇禁區證未必容易申請到。第二咧就係、是。機場自己都係好困難啦，唔同嘅僱主，所以咧，其實過去呢幾年，工會同我哋講咧，好多員工咧額外有嘅交通津貼或者係即係翻工嘅津貼咧都 cut 埋，所以其實而家去機場即係翻工咧，唔係一個好吸引嘅工作。第一，第二咧，頭先講97年，第一咧就係97年咧，或者係新機場落成之後咧，的確係冇加學價。不過當時咧，即係城巴嗰個嘅價位已經相對高啲啊。但係第二更重要啦，冇加價，但係咧城巴會不停開一啲新嘅路線，因為有新嘅需求嘛。 嗯。 但係佢哋都係傾向開 A 車啦，傾向開啲特別車啦，或者 NA 車。咁佢開新路線嗰陣時咧，嗰個定價就係新嘅，即係唔係用97年當時嘅物價。 嗯。 係嘛？咁即係所以其實我又反過嚟講。乜嘢情況需要申請加價就係、是、虧損。咁咁多年都冇申請，就是、證明過去營運都幾好，冇虧損。咁你而家虧損，咁你追翻以前嗰啲唔使加嘅，咁其實真係好唔公道咯，係嘛？ 整體嚟講，你覺得其他巴士公司嗰個加價嘅幅度又點咧？或者其中城巴講緊市區線嗰啲咧，今次就係、是同以前嗰個加價嘅方法咧，或申請加價嗰個嘅方法唔同嘅，就係話佢哋希望日常嘅路線票價劃一加2蚊嘅，呢個做法係點樣咧？ 我相信佢呢個做法咧，即係新巴城巴都係咁做啦，因為佢已經係同一間公司啦嘛。我相信其實佢背後有個策略嘅，就係話，例如我原本嗰程車搭4.5蚊啊，可能只係純粹一個區裡面行走會有呢啲路線噶嘛。我加2蚊，俾人覺得個幅度好高，甚至已經有傳媒計數話有啲路線等於加咗60%。咁但係咧，如果對長程嘅，譬如我本身已經要加18-20蚊嘅，加2蚊就大概1成。咁佢慢慢就會令 乘客覺得哇，我搭短程好唔著數，我寧願搭翻地鐵。咁、於是咧，其實我自己判斷咧，佢可能為咗易於計數咧，但亦都可能咧，根本就唔想咁多短程嘅車再出現，透過市場或者透過呢種定價嘅方式咧，俾佢淘汰啦。因為我都係諗唔明點解要咁做。第二就係當然等於都繞過咗數來，即係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嘅嗰種方式同機制啦。咁至於你話其他嗰幾間專營店，九巴或者新大山巴士咧，尤其九巴始終過去兩年，唔好理佢個錢係點嚟，即係有啲係政府資助噶嘛。佢係的確係賺的。咁所以係咪要加 9.8% 咧？因為佢之前已經加過一次啊嘛，呢兩年內。咁我哋好希望政府把好關咯。 整體嚟講，你自己預計即係政府同埋行政會議喺審批嗰陣咧，會唔會都係全部都會批加價啦？或者個幅度係咪批盡咧？都會係。 我相信政府絕對收到市民同議會嗰個嘅聲音嘅，因為我估計唔係淨係地區直選嘅議員會譁然，即係我諗好多議員不同界別都係譁然，因為我頭先講成即係機場嗰個例子咧，其實大家一定係好認同，你都復甦緊，要請人入機場做嘢，撐起香港經濟，而家整個咁嘅加價，咁實在真係一盆冷水淋埋嚟，我希望真係政府把好關啦。 OK，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好，好。鄧家彪咧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啊，咁啊見到有關於今次嘅申請啦，咁啊龍運九巴都有講過話嗰個嘅申請嘅加幅啦，即係九巴平均嚟講計翻咧，每程都係加大約係七毫子，咁啊龍運加大約九毫子。如果扣埋呢個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咧，就係個加幅咧再低啲添啊，平均每程九巴係實際加幅低過七毫子，咁啊認為個加幅合理，希望當局咧盡快批准。咁另外城巴新巴都形容今次嘅加價咧係必要之舉，就話過去十五年咧只係加價咗三次，就話票價水平咧係遠未追到上通脹，咁加上新鐵路服務咧之後咧係進一步流失顧客啊，咁就話希望劃一加兩蚊係可以達至財政可持續水平嘅咁。歡迎大家打嚟，有廖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主持。 你好，先講。 因為而家咧，你啲加價咧係政府批嘅，政府批嘅咧。所以咧，有邊一年佢會唔批嘅，係咪先？你加唔緊要，你加啲咁多就冇所謂。你要明白到，所以香港而家啲經濟咧，就俾你嗰班加價嗰班人咧搞禍曬。你知唔知入去機場做啊？嗰啲車費幾貴啊？所以咧，你根本上你嗱，好似你大學畢業咁啊，點啫？揾萬零二萬蚊頂曬籠俾你。而家唔值錢嘅啲大學生。而且你去揾食，你揾唔到食嘅，咪嗰個咪要走咯？你點解啲人要走啫？就係、是、要揾得到食，你先喺度噶嘛？係咪先？呢樣又加，嗰樣又加，一個加起上嚟就個個都加，係咪先？咁你為咗穩定啲人啲生活啊，你又唔好俾咁多嘢加價啦，買條菜都貴過人嘅。咁你死唔死啊？係咪你啊幾萬蚊一個月啫？人哋嗰啲幾多錢個月啊？人哋嗰啲好惨噶，大佬，你个大学毕业你都唔值钱噶，得个万零二万蚊有咩用啫？你住又冇得住，呢啲就系特区政府咁耐以来咧就唔做嘢，啲特首而家搞到阿李家超咧又话要佢哋搞呢样搞嗰样，有边个回归咁耐？你话佢哋系咪为市民服务啊？ OK， 好啊，唔該曬阿廖生。不過頭先講到話係咪有試過係全部都即係申請都加價都唔係，見到話龍運巴士其實上次提出過加價申請，但係最終都係唔獲批嘅。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咁啦。咁啊，多謝曬廖生嘅電話，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對於五間巴士公司申請加價嘅幅度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而家譬如你一啲嘅學車嗰啲嘅駕駛考試啦，如果你係有部分係唔合格嘅，或者全部唔合格嘅，可以有一啲叫做搶快期嘅方法嘅，就係申請嗰個考試名單最後期嗰啲考期啦，叫做尾期或者係快期，咁就係重考嗰個你唔合格嘅部分啦，路試部分啦。咁見到運輸署咧就話，由於咧快期主要都係嚟自一啲考生嘅延期或者係暫時取消考期而騰出嘅空缺啦，咁啊數量非常之有限啦，咁啊就話一啲嘅重考生咧就係要衡量自己個人嘅情況咧去申請呢啲嘅尾期同埋快期啦。咁亦都話咧係而家坊間咧有一啲即係嘅中介公司咧就聲稱可以收費咧係幫一啲嘅重考生咧係搶一啲嘅快期。運輸署最新有一個做法啦，就話為咗打擊呢一個嘅做法咧，啲重考生咧就係、是。 重考生咧，佢哋嘅快期嘅空缺咧，就由今個月28日起咧，就係唔再用先到先得嘅方式係申請安排啦，就係會用一個電腦抽籤嘅方式咧去分配嘅。嗱，呢一個嘅情況點樣可以幫到件事咧？係咪真係打擊到所謂嘅搶快期嘅情況咧？而家所謂中介公司做搶快期嘅情況，嗰、那個影響又係啲乜嘢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駕駛教師協會主席黎文傑，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黎文杰，可唔可以简单解释下咩叫做尾期，咩叫做快期？个机制系点样俾啲重考生系抢嗰个嘅抢呢啲期，或者个着数位系点样咧？ 哦 ，OK， 咁好啊。咁首先讲讲翻就系、是，即系我哋一般考试嘅话咧，就通过我哋譬如报考车辆嗰时啦，咁就譬如笔试啊，跟住就会叫一个路试啦。咁路试有部分嘅学生咧，可能通过唔到嘅话咧，咁佢需要重考嘅。咁重考一般里面嚟讲咧。我哋運輸署正常咧就會係喺個隊尾嗰度排啦，譬如個隊尾係半年後，咁我哋就排翻喺半年後再去考翻啦。咁部分咧，因為有啲考生咧可能想快啲考翻，或者即係唔同嘅情況，可能佢離開香港啦，去外國讀書啊，或者佢想快啲攞翻個期嘅話咧，咁運輸署咧過去不嬲都有叫快期嘅。快期就係啱啱你所講啦，就係、是、一啲改期嘅學生啦，譬如本身我 book 咗，可能假若我 book 咗4月15日，咁假若我嗰個時間，哎呀，我決定我有個 trip 要離開香港啦，咁我就會向運輸署會改期嘅。咁改期咗原空個期之後咧，咁運輸署就會落起呢批期咧，就俾一啲叫做重考嘅考生咧去申請用嘅。過往裡面嚟講咧，就會係用先到先得嘅嚟做嘅。咁因為坊間裡面嚟講咧，就有部分中介公司啦，就去寫一啲電腦程式啦，就係、是、類似好似譬如搶嗰啲打波嗰啲期啊，或者演唱會期咁樣嘅情況咯。 但係如果咁講，用一個正常嘅程序去排喺個隊尾，同用一啲嘅快期或者嘅尾期嘅方式去攝隊咁樣，嗰、那個嘅時間係爭幾遠㗎？輪候時間係快幾多嘅？ 輪候時間就爭好遠啦，因為過往裏面嚟講就唔算好遠嘅。因為以前嚟講咧，譬如即係早幾年到啦，咁其實通常個期咧就大約可能4至6个月到啦，就有得重考嘅。咁因為近年 呢個係講緊正常嗰個程序，唔係涉期嗰、那個係嘛？ 係啦，即係我哋叫正常尾期咯。 Okay， 一般裡面嚟講，咁你哋都應該都之前都做過報告啦，就審計報告話運輸署依家佢哋嗰個排期嗰個服務承諾，即係由報名到考試要好長嘅時間，咁因為個時間輪候時間越嚟越長啦。由過去咧，一般裏面嚟講咧，我哋個重考嘅話咧，一般佢就睇下佢考咩試啦。如果譬如我哋考車裏面，一般會有兩個部分嘅。咁如果譬如兩個部分都唔合格嘅，咁就同一個筆試後嘅學生一樣，就叫合拼試啦。咁嗰個合併試個尾期咧，通常會長啲嘅。原因係咩咧？因為每一日都有人通過筆試噶嘛。筆試之後咧，就會攞一個叫尾期。譬如依家裡面嚟講咧，我哋個尾期如果合併試咧，係講緊11个月噶啦。即係譬如依家，譬如我當你今日考筆試都好啦，你嘅正常排到個考試日期咧，係可能係2024年嘅2月尾或者3月頭啦。咁就已經係依家個 status 係咁樣，所以係一個好唔健康嘅。咁所以形成到咧，啲學生一唔合格咧，佢就即刻攻擒咁去話：，我要快期，我要快期。咁啊，快期個量係好少嘅，即係你啱啱講過咧，係透過啲改期先至會有一啲快期騰空出嚟嘅。咁、即係個供求同個需要咧，就差別好大好大。 O K， 咁所以頭先就話啦，如果真係揾到快期，係可以快到最快係幾多嘅咧？ 3个礼拜咯，2-3个礼拜考翻噶啦，其實。若果攞到嘅話， okay。 最快我聽過12日都試過。因為其實佢就正常2个礼拜嘅，咁不過因為佢有啲，譬如我今日申請都好啦，咁可能佢會俾2日時間我哋去掰到嘅，即係譬如我今日申請到，咁可能咧，你就聽日至後日咧就可以去運輸署，即係佢有個期俾你，因為你唔係個個學生可以即刻去運輸署辦手續噶嘛，咁同埋亦都有啲部分會有佢嗰啲電子證書嗰啲，佢即刻可以上網做到嘅，咁、通常佢會有個 deadline 就2日內咯，其實係啦，就攞個期啦。 攞個快期係可以學生自己做，定係我先所講，因為有啲都話要透過中介公司做嘅，亦都要收錢嘅咁。點解人哋要收錢做呢？如果自己做又得嘅話， 其實係自己做得㗎。不過因為佢哋咧，佢中介公司咧就寫咗啲外掛程式啦，即係咧喺好，譬如可能我係正常人，我登入個系統可能要用10秒去輸入我個人資料嘅，我點樣快打字都好啦，即係我可能用10秒。咁佢因為佢係用曬電腦程式咧，一匹煙落去咧，可能佢0.1秒已經匹煙曬所有資料啦。咁佢喺0.1秒已經 complete 咗，咁我哋可能用10几秒嘅，咁、那個期 可能得二十个位嘅话，咁其实佢中介就用好多部电脑同一时间去做，即系做同一个动作咯，令到正常我哋正常人去做嘅话咧，就根本上系抢唔到嗰个败期。 嗯，一般呢啲中介公司用呢啲方法咧，系用咗几耐？系咪多年嚟都系咁啦？同埋嗰个收费嘅情况， 用咗差唔多四五年噶啦，其实。因为过往呢好坦白，我哋都知道有啲中介存在嘅。 嗯。 咁佢哋都过往里面嚟讲，可能四五年前可能收緊几百蚊啦，可能三百至五百蚊。咁有啲学生都觉得我等咁耐，我又若果譬如我个学牌又走快高期啦。 嗯。 咁我学牌高期我都要可能要再俾五百几蚊嘅。咁我不如俾几百蚊人哋去搞掂，咁啊快手脚啦咁样嘅。嗯，咁不過呢個型即係呢個收費咧越嚟越誇張啦，由過往可能三幾百蚊，跟住去到一千蚊，跟住千五蚊，近期高峰去到五千蚊我都聽過。 但係啲學生都照俾嘅，通常都係 照俾嘅，因為好多人你都知道，好多人好急住想要到個車牌， 嗯， 譬如可能佢趕住去外國升學又好，工作又好，生活又好，咁， okay。 其實佢哋好急趕地想快啲香港 complete 咗個考試，因為其實你去到當地要重新再 okay， 申請考試嘅話，其實佢哋都嘥好多時間。 明白。嗱，黎明傑，因為時間所限，但我都想一間就係講下，如果真係變咗做電即係呢個電腦抽籤，係咪就解決到呢一個問題咧？我哋九點鐘之後再傾啊嘛。 好啊，好啊，好啊，唔該。 好，黎明傑咧就係駕駛教師協會主席，你自己又點睇呢一個嘅問題咧？18723111。 市路線或一加兩蚊，而城巴機場巴士線建議加50%。疫情之下仍然大赚超过3亿元的九巴话加幅合理，预料实际每程车费贵不多于7毫。城巴新巴就话目前的票价水平无法抵消营运成本上涨，加价是必要之举，以确保它的财政可以持续发展。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就访问过市民对巴士加价意见，有劏房户表示屋企两个小朋友翻学都需要搭巴士，而他是做清洁兼职散工，平日亦都需要搭交通工具到不同地区工作，如果巴士加价，家庭经济压力势必进一步加剧。有市民就说平日经常搭九巴，如果巴士大幅加价，日后可能会选搭小巴，但是就没搭巴士那么方便，因为需要转车。他又说机场线的加幅非常不合理，贵到离晒谱。星岛日报报道。 商报报道，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特区政府是会从多方面配合国家的整体文化发展策略，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在本月下旬，由杨润雄领导的文化委员会将会首度开会，策划制定文艺创意产业发展蓝图。未来文化艺术盛事基金亦都会吸引和支持国际和大型文化艺术盛事落户香港，打造香港成为文化艺术之都。在硬件方面，他就期望东九龙文化中心可以在明年甚至是今年下半年可以启用。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随着香港和内地全面恢复通关，冰封三年几的旅游业迎来破冰式反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将会力推一程多站的旅游，带给访港旅客体验不一样的香港之余，亦都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走一走、睇一睇，让旅客一次过玩尽两地。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早前在波斯尼亚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播放国歌出错，据了解警方已经向港队领队关婉仪录取口供，而港协暨奥委会质疑香港冰球协会并没有按指引索取工具包，领队亦都没有同主办单位再次核对国歌。关婉仪昨日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当日有按照指引向大会提出要求核对国歌，但是大会未有提供协助，又解释说有提供正确的国歌连结给主办单位，但是因为连结的版面问题，对方无法下载正确国歌。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昨日公布批出将酒店和旅馆转作青年宿舍用途的资助计划第一个项目，由香港青年联会和几位集团合作推出。大厦原本是铜锣湾摩利神山道一堂酒店，位置和港铁铜锣湾站只有大约5分钟步行距离， 可以提供最多194个单位，而每个单位可以容纳一至到两个人，而首次租期需要至少两年，同以往青年宿舍计划一样，租户亦都需要每个月服务社区至少17个钟头。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疫后复常尚属于起步初段，香港的经济仲有待振兴之际。五间专营巴士公司全部申请加价，部分议员对此表示愤怒。社评说，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有审批权，亦都有责任从市民福祉的角度慎重权衡利害轻重。假如认定是加幅过高，应该做的就是要求调整加幅，甚至否决申请。信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就提到，大部分巴士線都在2021年已經加過價，但是巴士公司仍然以疫情打擊、乘客人數減少甚至人口增長停滯為藉口，將加價合理化。政論指，巴士公司分拆廣告等相關業務的收入和部分政府補貼並未入帳，一味強調經營慘況，就將賺錢業務和政府補貼隻字不提，根本不合理。《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社评话，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将会同湾区内地城市携手，力推一程多站的旅游模式。社评认为，既可以大增湾区对于国际游客的吸引力，亦都是湾区旅游一体化的应有之义。特区政府要出面主动推动，做好同内地的政策对接、营运管理规则对接，并且是针对加强对业界的支援。文汇报社评。 明報社評說，美國矽谷銀行爆煲，短短幾日先後有三間銀行倒閉，又或者要聯儲局施緩。至於矽谷銀行英國分支，就由匯控擔當白武士拯救，帶有為英國政府執行國家任務的意味。社評說，一英鎊象徵式收購背後，原來還要額外注資20億英鎊，未見即時好處，但是就先背起風險，是否化算，值得商榷。明報社評。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芜湖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另外，康庄道北行去翻观塘方向，通往七咸道北嘅支路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红隧嘅收费广场。仲有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海丽村。太子道西天桥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而家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沙田马场，去上水方向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车多，而家龙尾喺朗天路。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3年3月15日， 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9.5%，新巴、城巴或一加2元。 首个酒店转青年宿舍资助计划批出，提供194个宿位。 今日起，港澳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美军指 MQ 九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俄战机拦截后坠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呢，就係有一啲考驾驶市嘅一啲嘅重考生啦，而家就市面上呢有一啲嘅中介公司呢就話可以收费帮呢啲重考生呢係抢快期嘅。运输署宣布为咗打击呢个做法啦，咁重考生呢嘅快期空缺呢就由今个月28号起呢係以呢个嘅电脑抽签呢係分配，就取代而家呢先到先得嘅申请嘅安排嘅。咁整个情况继续同黎文杰倾。黎文杰就係驾驶教师协会主席，早晨。咁黎文杰嘅电话呢可能要再驳返啦。咁讲到呢，因为而家呢如果啲考生喺嗰个嘅考路试啊等等唔合格嗰陣呢，就係、是、可以揀即係由头排过一队尾啦，或者係用呢个快期嘅方式。不过头先同黎文杰倾呢就话，如果係用快期嘅方式一般去申请呢，學生自己去做呢都係比较难嘅。咁市面上就有啲中介公司呢就可能用一啲嘅电脑程式呢係抢咁样嘅。咁继续同你倾啦，黎文杰返返嚟啦，早晨。 系，早晨，早晨。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最新运输署讲紧嘅呢一个话用电脑抽签嘅方式嘅取代先到先得嘅安排？你觉得系咪可以打击到头先讲话中介公司收钱或者用一啲程式去帮一啲嘅重考生抢快期嘅做法呢？ 正常是可以的，因为其实这个系统，其实我们都因为两三年前啦，其实就见到那个恶化情况急速恶化得好犀利，咁由可能几百蚊到去到千几蚊，跟住突然间去到二三千蚊都一段好长时间。咁我哋业界，我都代表业界就同运输署开会啦，佢沟通点样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因为呢个问题都缠绕緊除咗学生之外，其实对于我哋啲师傅都会好缠绕嘅。因为部分啲中介呢都会漏我哋攞搵生意嘅，就话喂我手头上有啲学生抽完快期一条龙俾埋你啦，咁又要即係要我哋即係俾 commission 佢哋啦，咁样去做。咁其實對於我哋嘅業界都好滋擾得好犀利嘅。咁呢、這個我同運輸署都開會咗好多次啦，即係諗緊啲方法點樣解決啦。咁不過我哋之前都試過諗咗一啲方法，就係譬如可能喺個登入系統裏面加入至方便呢個新嘅元素都好啦。咁其實佢哋用咗好短時間，佢哋嗰啲機構即係嗰啲中介都好啦，都諗到點樣破解個方法。因為始終電腦係依家日新月異啦，即係寫程式嘅人實在太多，知道佢哋點樣去做啦。咁所以其實都同運輸署開會過之後，即係唯一一個方法就係用一個新系統去抽籤，呢、這個應該係屬於最公平嘅做法咯。即係較早之前，其實運輸署咧另外如果你哋都有報道過，就係大嶼山入大嶼山都係用呢、這個本身都係用先到先得嘅，咁亦都係俾啲黑客去 hit 住去做要收錢啦。咁繼而之後，運輸署都改咗嘅，喺佢哋嗰邊都試行咗，就係改用抽籤咯。抽籤之後就方便即係真係對於市民嚟講就唔使被一啲中介去即系 hit 住咯，其 实就。但你嗰改咗抽签之后，其实系咪唔需要揾中介公司去做咧？其实学生自己去做翻吧，嗰啲重考生做翻。 因为过往佢哋用先到先得噶嘛，即系譬如佢7:30开始可以 apply 噶啦。咁我哋过往就系7:30斗快入去，喺个 pool 里面去抢个期。即係譬如可能裏面得20个期嘅，咁其實邊個鬥快入到去就攞到嗰啲 lock 㗎啦，其實。咁而佢今次改就係、是、呢，譬如佢同樣都得20个位都好啦，哪怕你有100个人去申請，咁佢就點呢？譬如可能佢係 let's say 譬如今朝9:00開始到夜晚11:00，就係、是、你去 apply 嘅，即係入資料落去放落個 pool 度，咁就做大抽獎囉。咁、 okay. 你抽完第二日，咁佢就會用 SMS 或者用 email 通知你，啊你成功抽到啦。咁呢、可能呢就會俾一個assign一個登入碼俾你。咁你攞住個登入碼之後呢，就指定可能第二朝嘅10:00就去運輸署嗰個網站度，就登入嗰個網站加埋你嗰個登入碼。咁跟住呢裡面可能有20个期嘅，咁你咪自己揀囉。即係就嗰度就再先到先得揀啦。即係譬如可能20个，咁起碼你抽中咗嘅話，你最少有機會係 揀到一個期，不過那個期可能未必啱你自己嘅時間嘅，咁你最終都可能有機會你都會放棄嘅，其實係。不過起碼公平啲就係因為大抽獎啊嘛，咁邊個抽得中咁啊，即係睇好彩啦。咁你話亦都坊間我哋都有啲人都講嘅，會唔會佢哋嗰啲黑客都能夠可以登入埋去運輸署嗰、那個？系統裏面去搞干擾嗰個抽籤嘅結果咧，咁其實這個我唔排除有咁嘅可能性嘅，咁我亦都同運輸署嗰邊開會都提及過，即係佢哋一定要 mon 住咯，即係睇到究竟會唔會有啲不尋常嘅狀況出現咯，其實就係要再因為你一日唔試行嘅話咧，用翻原個系統咧，嗰個系統都差唔多講緊用咗成兩三年都係俾依啲黑客 hack 住咧，其實係好唔健康咯。 OK， 好，唔該曬黎文傑，同你傾到呢度。黎文杰是驾驶教师协会主席，讲到一些重考生现在就有一些抢快期的方式，可能有一些透过是中介公司是帮手抢的。最新呢就是运输署就宣布就是重考生是可以这些的快期的方法就是不再用先到先得的安排了，就会用这个电脑抽签。你自己点看 ,1872311,1872311, 休息一阵。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寻日都同大家倾过关于房屋局咧拣咗八幅嘅地咧起呢个拣咗公屋，其中一幅咧就系喺元朗油博路嘅呢个选址，咁佢部分嘅土地咧就系位于湿地缓冲区嘅咁。嗱，之前咧房屋局都话咧会喺项目动工之前咧申请呢个环境许可证，咁但系就话咧因为呢一个嘅项目啦，环保署喺上年十二月就已经讲嘅话，元朗油博路呢个拣咗公屋嘅选址咧，其实曾经喺2014年嗰阵咧系做过环评，咁啊当时咧就系话起咧打。算起咧呢个发展呢个低密度住宅咧系大约106伙嘅咁，咁亦都系获批咗环境许可证，咁所以就话项目唔需要再做环评嘅咁。呢一个嘅做法咧，就见到有一啲嘅团体都质疑啊，系咪会系咪压缩个前期嘅程序，系想加快加速成个建屋咧，或者压缩咗咁样做嘅时候，会唔会都冇顾及到某一啲嘅环境嘅改变咧？用2014年嘅环评报告去做而家呢一个嘅简略公屋嘅项目咁。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建筑署工程。策划总监黄安华，早晨。 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点睇有团体呢一个嘅关注咧？就话2014年嘅呢个环评报告，当时话想起一啲嘅低密度住宅，其休闲康乐发展做嘅呢个环评报告，系咪可以用当时嘅报告做基础嚟俾而家呢个简约公屋嘅项目去用翻咧？又 其实咧，我就想补充一下，因为我哋而家发展嘅地块咧，其实就系喺嗰个。首先要著料嗰個飛行路徑啦，同埋個棲息地咧都不是在我哋個地塊上面嘅。咁依個其中一個我要補充嘅一點啦。咁另外咧，其實喺環評條例入面係容許嘅，就係2014年咧嗰個環評報告咧，如果我哋喺嗰個地塊上面個發展啊，其實如果嗰、那個生態嗰個價值同埋當年啦，即係而家講翻我哋八年前嗰個報告咧，冇。相差維持不變咧，咁其實都可以採用嘅，呢個喺嗰個條例入邊係許可。咁再者咧，其實都值得補充嘅，因為可能有啲資料都冇特別反映咧，就係、是、其實政府喺我哋要參照咗2017年咧，其實喺我哋個地塊嘅東邊，其實都有一個環評報告做咗嘅。咁嗰個咧就係、是、一個私人發展商咧喺我哋地塊以東咧，大概70米範圍以外咧。是有一個批准了的環評報告，那我們又拿了他們的資料都作為一些參考，同時間呢另外有一個2019和20年的一些環境報告呢，就在我們地塊上面呢原來也都有一些私人發展商的申請，那我們 都拿了這些所有的數據呢來做一些研究，那來作出我們這個直接申請的。 剛才你提到用了四個字維持不變，是說哪一樣東西維持不變？ 維持不變我們是說那個生態的价值， 生態嘅價值呢其實就咁講嘅，即係如果你話生態，即係我哋今日有條魚，咁聽日有條魚游走咗啦，咁係生態變咗啦，即係一日都會變。但係生態價值呢就係佢當年2014做嗰個所謂嘅 assessment 啦，咁佢嘅價值係嗰時2014個報告所講呢，呢個地塊係非常之低，同埋低至中等嘅。咁而家其實我哋再做呢都係呢個價值都係不變嘅。 Okay. 這個意思係講個價值。 Okay. 我想知係咪完全做嗰個嘅2014年做嗰個環評報告嘅範圍同而家你哋起簡略公屋嘅範圍係完全一模一樣嘅。即係我見呢團體，我想講少少先，因為團體就講話2014年呢就集中選址呢就係發展呢個南部嘅。咁當時個規模呢係106伙一共兩層高嘅住宅。咁但簡略公屋嗰個選址呢就係喺南部同埋北部嘅濕地緩衝區啦。咁起嘅規模亦都係大好多啦，係2100伙啊，就係共三層高嘅簡約公屋嘅，就話單位數目嚟講已經係相差20倍啦。咁規模唔同，發展嘅位置唔同，係咪可以用翻同一個嘅報告咧？ OK， 首先個地塊嗰、那個地界係一樣嘅，即係南北都係你哋見到2014年嗰、那個同我哋而家做緊個簡約公屋嘅發展地界一樣。咁南同北咧就南邊咧，佢哋當年2014年私人發展商咧就係將所有嘅平房擺咗喺南邊。咁北邊咧，佢哋其實就擺咗一啲會所啊，一啲園景啊咁嘅地咁嘅設計嘅。其實我哋都細心睇過咧，其實當日嘅私人發展商咧都有三個 option 出咗嚟嘅。咁最後佢選取咗呢個。咁佢選取嘅原因咧，其實就同嗰、那個環境啊或者係生態需要做嘅嘢咧係無關嘅。佢其實當年咧佢選取咗呢個 options 咧，就係、是、佢希望嗰、那個園景啦同埋個景觀咧係比較即係個設計上面比較優美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同時間我哋都再其實我哋都同環保署同埋漁護署我哋有緊密聯繫啦，咁其實得到嘅消息咧都係話當年其實佢唔係因為個南北設計而即係所謂俾咗一啲咁嘅環保生態比較高嘅地方，而係其實佢哋當年其實都覺得南北咧都係低嘅，佢點樣設計發展咧，其實都係低。同時間咧，其實可以補充少少咧，就係、是、我哋個設計其實三層高啦，其實咧同周邊我哋而家現有嘅環境，譬如側根嘅感受花園啦，同埋我哋以北嘅地方咧加州花園。感受就兩層啦，就係、是、加州咧都三層高嘅。其實我對嗰個都係屬於低層低密度嘅，即係所以其實咧同嗰個著料大家關注其實就話，如果太高嘅時候咧，其實就尤其如果佢喺航道入邊添嘅話咧，就驚佢哋撞到個建築物。咁所以其實就依、這個喺我哋嘅角度嚟睇啦，或者我哋探討緊究竟兩個處方嘅睇法咧，其實都係低嘅咁樣。 我見你哋係咪都話會做一個嘅核實嘅過程啊？即核實翻而家嘅情況係咪可以用翻2014嗰個嘅報告？係咪有個類似咁嘅情況？或者核實個地段嗰個生態狀況係咪話會做呢樣嘢？ 有㗎，冇錯。我哋其實咧有個叫做實地嘅生態勘測嘅。咁依個咧就係、是、要證實翻2014年佢嗰個數據。咁我哋其實要證明翻其實嗰個生態價值啦，係咪同當年係一樣咧？其實我哋都要實地勘測嘅。咁所以咧，其實喺舊年2022年嘅12月咧，我哋咧就我哋顧問咧都做咗個實地勘測，咁咧就其實佢裏面嘅內容咧，其實佢就會去睇翻佢周邊嘅環境嘅生態狀況啦，包括植物啦、雀鳥啦、昆蟲等等嘅。咁咧我哋其實顧問留意到啦，就佢做完呢個實地勘測之後咧，佢發現係冇特別嘅保育價值嘅物種嘅。咁所以就其實我哋都要去用一個實地勘測嘅嚟證實翻，究竟2014年或者甚至乎我哋頭先講緊2017同1920嘅數據，我哋都有攞啊，係咪都係不變嘅咧？咁樣。 其實做呢個實地勘測同做成個由頭再做一次環評報告嘅分別係啲咩咧？做嘅內容啦，或者成個時間有咩唔同？ 首先就兩種方法都容許先啦，即係喺法例嘅環評嘅條例底下都係容許嘅。咁個好其實依個好處係咩咧？因為其實啱啱個地塊地界都不變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做咗一個。其實就喺資源上邊咧，我哋就唔需要只係咧，我唔需要做咁長，即係唔係由零 即係 day one 由零做起。 快幾多咧？我就想知道其實爭幾。 快幾多？其實就暫，因為好難講，因為環評報告有時係比較頗長嘅，即係如果由零做起，而家我哋咧，其實我可以咁講咧，就我哋首先就可以攞咗人哋嘅報告咧，有時我哋嗰個環評報告，我哋處方做嗰啲，有時可能一年或者甚至乎兩年都試過嘅，即係有啲比較長。咁但係如果有個報告本身咧，我哋嗱我。俾你作參考，我哋攞咗2014同埋17、19、20呢啲咁嘅數據啦。咁我哋起手有個起碼有個起步點啦。咁我哋其實由特首宣布咗之後到而家，我哋做請顧問啊各樣啊，我哋大概用咗半年時間到啦，即係唔夠半年。咁在於嗰個角度嚟睇，我哋係減省咗比較多嘅時間嘅。咁當然啦，我都要講翻嗰句，如果係條例上邊係容許咧，我哋都會選取。尤其係而家我哋係解決緊一個即係住屋嘅問題啦，咁樣，所以我哋都選取咗一個直接申領嘅一個咁嘅路線去做咯。 頭先阿黃華一開頭就已經講啦，即係話嗰個著鳥嘅飛行路線咧，就係唔喺呢個嘅地塊上面嘅咁。咁但我見咧有啲資料都提到話，係咪地盤比鄰嘅一個牛潭尾嘅排水道有啲西式嘅候鳥啦，咁亦都有頻危嘅黑臉琵鹭啦。咁首先起呢一個嘅簡約公屋，會唔會就算唔係嗰個飛行路線，但都有一啲嘅雀鳥嘅生態係會影響到咧？尤其是喺起屋嘅時候，有一啲嘅平整土地啊、起渠啊、噪音啊、光污染啊等等，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影響咧？又？ 其實我都想補充嘅，咁因為其實咧，我哋都曾經答過，就係話咧，我哋其實而家用咗一個組裝合成嘅建築方法啦。咁其實裏面可以減少咗塵埃啦，同埋噪音嘅。咁我俾一個數字俾大家，即係如果我哋以一個組裝合成同傳統嘅建造法咧，我哋係減省咗一半嘅廢料嘅。咁即係喺當中，因為我哋做一個組裝合成咧，我哋係好似一個上螺絲嘅，因為其實佢整個組裝咧喺譬如大灣區咁，其實已經做好曬成個天地牆嘅整體，跟住再落嚟香港咧，我哋就裝嵌嘅啫。咁所以噪音同塵埃啊，或者嗰啲垃圾啊，我哋啲廢物咧，都係好少嘅。咁如果我用我哋嘅依個組裝合成嘅方法咧，一定會比即係可能甚至乎比2014年我哋即係嗰個私人發展商應該佢會用傳統嘅方式咧係環保得多嘅。咁至於我哋其實建造之後啊，其實有人都會話建造之後係點咧？其實我哋嗰個建築我哋本身個簡約公屋咧，其實就冇一啲好大嘅光源喺度嘅。因為點解咁講咧？我哋有啲我哋比較覺得我哋都同其他業界商討過，就係譬如我哋最驚咧就係啲玻璃幕牆嘅，即係玻璃幕牆整片都係玻璃咧，有啲雀鳥咧就會碰埋去撞死啊，或者撞傷嘅。 廿秒到啫，講埋佢嚇。 OK， 咁所以咧，我哋基本上咧，仲有牛潭尾嘅引水道咧，我哋係見到有少量嘅雀鳥，但係咧都會，雖然唔係喺我哋範圍之內啦，我哋都會做一個研究喺當中咧 ，cover 到佢哋嘅生態價值嘅。 OK， 好，唔該曬黃安華，多謝你。黃安華咧就係建築署工程策劃總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北京访问行程，早上与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黄志刚同副部长张广军会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与科技部签署有关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合作协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亦都会出席仪式。李家超今日亦会拜访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美军表示，一架 MQ-9 无人侦察机在黑海上空的国际空域遭到兩架俄羅斯蘇-27戰機攔截，其中一架俄軍戰機撞到無人機的螺旋槳，無人機之後墜毀。事件發生在歐洲時間星期二早上，美方譴責事件。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表示， 總統拜登已經聽取匯報。柯比指責俄方行為魯莽、不安全、不專業。俄羅斯就否認戰機與無人機有接觸，指無人機墜毀是因為自身大幅機動導致失控墜毀，又說無人機飛近邊境是挑釁。美國召見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安東諾夫表示會談具建設性，他不希望俄美之間發生任何對抗。巴基斯坦警方與前總理伊姆蘭汗的支持者爆發衝突，造成多人受傷。伊姆蘭汗被法庭下令在上星期五到伊斯蘭堡出庭，就他非法出售任內收到的國家禮物和隱瞞資產的指控答辯，但他以健康理由未有應訊。持逮捕令的警員去到伊姆蘭汗位於東部城市拉合爾的寓所準備拘捕他的時候，遭到伊姆蘭汗的支持者喝阻止，他們向警員扔石頭和磚塊，警方施放催淚氣體制止。衝突中有十多名警員和30多個伊姆蘭汗支持者受傷。對於伊姆蘭汗聲稱有關指控涉及政治動機，總理夏巴茲謝里夫否認，強調警方是根據法庭的命令執行拘捕行動。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多云。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97点，升349点，总成交金额62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02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51蚊，升9.4；友邦保险81.65，升9毫；阿里巴巴82.8，升2.8。美团128.7，升3.3；中芯国际17.3，升8仙；京东集团157.6，升2.1；百度集团135.2，升6.2；汇丰控股54.95，升3；理想汽车85.8，升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4.36。瑞士法郎0.914，加元1.369，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3点，升11点。港金报17,8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2美元。卖出1,9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顾先提翻你，龙翔道天桥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北行去观塘方向通往漆咸道北嘅支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红隧管内。仲有较早前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仲有窝打路道去翻九龙塘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新田地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通往渣华道的支路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柯士甸港铁站。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是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而家龙尾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都是挤塞，去林锦公路方向龙尾在八乡牌坊，而去元朗方向车龙就在罗屋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是修订牙医注册条例。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毕业的牙规则不在你们那里做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晋升机会有问题呢？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 如果你服务公务员，我就觉得不错的，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有公共牙科服务服务广大市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2023年3月15日，五间巴士公司申请加价，九巴 9.5%， 新巴、城巴或一家2元。 首个酒店转青年宿舍资助计划批出，提供194个宿位。 今日起，港澳外国人组团入境广东免签。 美君子 MQ9 无人机在黑海上空遭俄战机拦截后坠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头先倾过啊，关于五间嘅巴士公司咧系申请加价啦，咁亦都讲到有关于咧啲驾驶考试重考生咧嘅快期，咁啊最新嘅一啲嘅安排就话今个月28号起咧就会用电脑抽签嘅方式咧系取代先到先得嘅咁。头先讲到巴士公司加价嗰度咧，其中九巴就系申请加9.5%啦。睇翻佢对上一次加价系几时？以独营嘅路线嚟讲咧，就系2021年4月嘅联营嘅过海路线。嚟讲咧就系2021年4月啦，同埋2022年1月2号。咁另外今次五间巴士公司嘅申请加价咧，其中一个关注点就系城巴喺专营权一，即系市区线、市区同埋市区线嘅嗰度咧，就话路线嗰度咧系划1+2元嘅。咁睇翻佢哋上次加价系几时咧？就系分两个阶段，就分别系2021年4月同埋2022年1月嘅。咁整体无论喺加幅啦、加价嘅时间啊等等啦，点睇？今次巴士公司的加价的理据咧，对于市民的负担等等，都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又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公共运输研究组发言人郑显琪，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郑显琪，点睇今次呢个五间巴士公司嘅提出嘅加幅咧？ 其实咁当然啦，加价冇人想嘅，咁呢个好自然嘅，咁但系又咁讲就系以往政府一般处理嘅手法。可能都是即係巴士公司本身都預咗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情況之下咧，其實實際加幅又不是很高的，我只是講緊九巴啦、大嶼山啦、龍運啦，因為其實以往政府很慣常的處理手法就大約會將他哋的申請加幅 斬半。咁即係如果用翻政府慣常嘅手段咧，其實可能講緊係大約得4%左右嘅啫。咁其實又好似唔即係對比翻個通脹，當然都係對市民都係一個壓力啦。但係又唔算話一個好誇張嘅加幅。我諗大家今次個焦點都會係變咗落咗喺城巴市區，或者嚟緊亦都包括緊新馬，亦都正要拼落城巴市區嗰度，係會個車成交$2呢個問題。 你自己覺得呢一個嘅劃一加法嘅諗法係點咧？加兩蚊？ 好瘋狂啦！我會形容絕對係，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是、值唔值加兩蚊咧？就算用翻我頭先個講法，政府普遍都係可能預咗你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加$1都好啦，其實係好誇張嘅數字。咁舉個例，例如好似而家都有啲傳媒都知道係邊條線啦，即係例如呢個城巴98咁樣，本身而家收緊3.1，如果按佢建議加幅係加到5.1嘅時候，講緊個加幅，實際加幅係講緊去到接近60.5%嘅。咁當然呢個係冇可能接受嘅，我唔認為公眾可以接受咁嘅水平。咁但係都要講翻佢本身背後理據係乜嘢。其實成品新巴一個好主要嘅問題咧，其實就係、是、港島區嗰、那個路線個網絡啦，相對係個經營壓力係比起九巴或者係新大嶼山嗰啲係會大一啲，因為始終港島區人口老化情況相對嚴重嘅，好老實一句。咁所以相對佢用個出勤個人次係少咗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佢有一定壓力喺度。咁但係出勤人次少咗，其實可能透過一啲服務嘅整合啊等等嘅嘢，其實係可以處理到。而你近年其實見到呢兩三年，即係不論係疫情啦，或者佢實際佢真係減咗。咁有啲喺疫情之後，佢其實而家開始復常，佢都亦都冇加翻服務嘅，你見到。咁其實唔係冇嘅，但係反過嚟講就係、是、我哋公共運輸研究組，我哋留意到一個比較有趣嘅現象啦。就其實係城巴新巴近年嗰個折舊，近呢兩三年啊，嗰個折舊喺會計上折舊個虧蝕係好嚴重嘅。咁折舊嗰方面咧，其實講緊新巴其實如果扣除翻折舊個數咧，其實過去嗰一兩年甚至係講緊係有正即係有盈利添嘅去到。 即係所以 咧，其實係你講先，講先講。 唔係，所以就話即係你自己想你想講嘅係，即係其實佢喺有盈利之下，仍然係有一個咁嘅加幅，係咪想咁講嘅啫？ 接近我可以嗱，我唔可以咁樣話佢有盈利嘅，因為佢係會計上，因為佢有折舊。但個折舊嗰個數，單係折舊呢個金額已經抵消佢所有嘅盈利、完全抵消咗。所以其實呢、這個需要留意就係、是、城巴新巴近年咧，佢係有啲唔係好尋，我自己覺得有啲唔係好尋常嘅賣車舉動，因為其實佢網絡上冇點大幅增長嘅，咁但係都可能有唔同原因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就可能城巴佢一路要投新路線啦。咁但係投新路線一個好運輸署一個通常好看重嘅一個角色就係、是，喂，我一定要你用新巴士嘅。咁但係咁本身頭先都講，喂，佢其實港島區個服務萎縮緊嘅喎，其實佢本身既有一啲嘅服務資源可以騰空嚟做一啲新嘅服務嘅喎。你但係礙於可能話，個標書要求你一定要急要係一架新嘅巴士，或者可能係行咗唔夠兩三年嘅巴士，咁變咗變相就係、是，即使我有資源都好，但我都要透過買新車去做。咁呢個其一啦。第二樣嘢，城巴有多樣嘢需要注意，就係、是、佢今次機場都加得幾犀利嘅，都講緊加20%嘅。咁其實你睇到另一個因素就係有啲叫投資失利嘅。點解我會用一個投資失利呢個字眼呢？因為其實早兩三年咧，城巴咧專利二部啦，即係機場嗰邊啦，佢都大規模去買新車嘅。咁但係點解佢都大規模買新車？主要係因為港珠澳口岸通車。 咁港珠澳口岸通車，咁佢大幅賣新車。咁但係大家知道港珠澳口岸通咗車以後，我哋冇幾耐就遇到疫情嘅問題啦。 嗯 哼。咁疫情嘅問題，佢都要收起好多車。 嗯。 跟住同埋而家你見到就係城巴嘅機場線嘅服務係冇完全恢復正常嘅，有部分路線仲未開翻嘅。 OK。 咁你會見到就係其實佢根本就好似頭先我所講，佢投放咗好多資源，但佢擺低咗喺度。 咁你覺得佢而家嗰個嘅城巴專營權二嘅機場線嗰個嘅加幅係咪即加到成50%啦？係咪就係正正你頭先回就係對應緊你頭先講話投資失利嗰樣嘢，而加到去50%，會唔會反而有啲反效果咧？就係啲人選擇唔搭佢哋嘅車啦，選擇其他交通工具啦。咁你自己個睇法會係點？ 巴士有少少冇得揀嘅，大家都有啲路段你始終唔坐巴士，你冇其他選擇嘅。咁我覺得係有少少撳住搶咯，即係好坦白一句。咁但係呢個亦都同政府一啲投標嘅態度有啲關係，就係咁你好明顯城巴新巴，正如頭先所講，港島區其實你係根本一路騰空緊服務資源出嚟嘅。但係你每次咁，其實我哋想間巴士公司有得持續發展，咁我哋係俾佢投新服務。咁但係新服務你就下下就話，哦，你現有有資源唔關我事嘅喎，我要求你用新車去做喎。咁所以變咗就係會造成一個資源上浪費啦。咁同埋就算成有個票務上嘅問題，就係話，城巴即使去投到新線都好啦，我哋見到好似城巴屯門區佢有新線都好，但係佢個競爭力同九巴佢有啲可能我開條線駁落個轉車站唔到，咁再加埋九巴有月票呢一啲咁嘅優嘅捆綁式嘅銷售啦，我會認為係嘅時候咧，城巴佢喺新路線嘅競爭優勢又好差嘅。其實你見到好多時啲新路線全部係冇乜生意，但係可能新區另外一條九巴路線、 okay. 一條就已經做曬所有生意㗎啦。咁所以其實呢、這個政府都可能有啲嘢要從中介入，係唔係有啲一啲公司之間嘅票務優惠，政府需要有啲嘢介入去做到。如果唔係咧，就會變成有啲公司可能即使我哋政府推動競爭都好啊。咁、但係因為你既有嘅真係針對九巴啦，佢網絡上嘅龐大、網絡上嘅優勢，而令到新競爭者都冇辦法可以做得好啦。 咁 呢個亦都你今次見到就係話，就算我哋新區路線俾多啲城巴做都好，佢都冇本事競爭，因為其實九巴我一個月票，我仲話得閒就可能買三個月送一個月咁樣，已經玩到佢冇路行啦。咁呢個政府都可能有啲嘢要介入去平衡翻咯。 OK， 好啊，唔該曬鄭顯琦同你傾到呢度。陈燕琪是公共运输研究组发言人，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郑先生打上嚟，早晨。 诶、hey, ，你好啊， 系，请讲。 系、我就系环保团体绿色力量嗰边打嚟嘅，咁咧就想 你系郑慕琪。 冇錯，我係鄭慕琪，係、 okay. 咁就想就翻喺濕地緩衝區裏邊咧，就喺呢個嘅應該係簡約公屋啊，我冇記唔錯。係呢個問題咧講咧，我諗首先第一樣嘢咧，環保團體咧就唔會話係反對一個加快興建呢個嘅啲公營嘅房屋去照顧市民嘅。咁但係就話喺嗰個法例之下嚟講咧，我哋點樣加快咧？其實我諗政府係需要去堅持翻法例嗰個嘅精神同埋嗰個嘅程度。其實牽涉有兩個法例，一個就是環境影響評估的法例。咁喺環境影響條例裏面咧，其實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牽涉到一個我哋叫一個嘅我哋叫做法例上面叫 material change， 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咁喺嗰個法例裏面已經寫明嘅啦，其實你哋嗰個規模咧，其實係已經係構成一個好重大嘅改變。咁所以其實我諗有關當局係需要喺呢條法例之下咧，係去呢個重大嘅改變去跟翻嘅程序去做嘢。有兩個做法啦，一就跟翻呢個程序去同環保署去攞翻一個我哋叫新嘅 study brief 啦，一個研究嘅簡即簡要咁上下嘅嘢，就去睇下究竟我哋要做翻啲乜嘢。另一個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哋重新做過。咁但係呢個係需要環保署署長去評審呢樣嘢。咁第二個條例就係嗰個嘅城規條例 下面管制这个拉姆塞尔湿地附近那个湿地缓冲区和湿地保育区那个条例。咁而家嗱，我谂简单嚟讲啦，我哋唔讲个细节，就话我哋希望政府嚟讲，唔好因为呢一个嘅即系呢件事件咧，去模糊呢两个法例。咁我嗰个观察就系话，政府而家开始系用紧呢一个嘅建筑去模糊紧呢个法例。嗱，我哋环保团体我哋就唔会话介意喺呢个法例之下去加快个程序，但系就唔能够系去抵触个法例精神，或者系去制。做一啲壞嘅先例 ，OK 啊咁嘅情況。 但頭先我同阿黃安華講咧，我記得佢嘅講法咧係話，法例係容許可以用翻2014年嗰個嘅環評報告，係咪咁樣咧？點樣模糊嘅法例咧？如果咁講 係，嗱，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咧，法例係可以容許嘅，但係係建基於就係話你嗰個新嘅項目嚟講啦，係唔應該有一啲我哋叫好重要嘅改變，英文叫 material change。咁 material change 包括就係話可能你嗰個嘅工程嘅那個界線啦，那個性質啦，那個規模啦，咁同埋你所構成嗰個污染量啊，咁呢啲其實都係所謂都構成嗰個嘅重大嗰個嘅改變嘅。咁而家嚟講，佢嘅解釋就係話條界冇變，差唔多啦。其實即係呢個都可圈可點，點為之差唔多咧？係咪大家都起屋就差唔多咧？咁因為你起多咗好多20倍，咁跟住佢又冇提到個污染量。其實污染量嚟講咧，喺後海灣個範圍咧，其實係有一個我哋叫做zero discharge 嘅概念，即係話佢嘅水排放出嚟嘅污水咧，係唔應該增加後海灣嗰個嘅水裏邊嘅污染量。咁因為後海灣係一個即係比較較為封閉嘅水體，其實呢樣嘢係執行咗好耐㗎啦。 咁 但係佢隻字不提咁。一個地盤多咗20倍嘅單位，人數係多咗，我諗亦都20倍咁上下啦。咁嘅時候嚟講咧，佢應該都要衡量翻嗰個污染量。我意思即係話，佢係應該從呢一啲所謂嘅 material change 嗰度嚟講，去針對個法例去做翻應該做嘅嘢。 佢頭先亦都提到話會做個實地勘察嘅，這個你哋覺得唔夠係咪咧？ 嗱，濕地勘察就係只係去做翻啲，譬如啲生態啊，或者你去嗰個地盤，或者個而家嗰個所謂嘅地上面一啲實際嘅情況。而頭先所講嘅，譬如空氣污染啊、水污染嚟講咧，係應該用翻新嘅數據去做。咁簡單嚟講咧，譬如你污染得咁犀利嘅話，你有冇打算起一個新嘅污水設施去處理呢啲多咗出嚟嘅污染量咧？定係話你而家？現有的污水處理廠已經可以即係處理埋咧，咁我覺得後者而家暫時污水處理廠可以處理埋嗰個嘅成數唔係太高嘅，咁因為你要鋪渠啦，咁你有冇做埋鋪大渠，即係鋪主要我哋嗰個嘅污水渠去污水廠呢一 part 嗰個嘅環境影響評估咧？因為之前因為佢人口少嘅話，可能係可以係自己起一個小型嘅污水處理廠都唔定嘅喎。 OK， 係啊，咁所以呢啲所謂嘅重大改變，其實佢係應該針對翻喺法例條法例下邊針對翻呢啲嘢，向公眾交代同埋跟翻條例去做嘢嘅。 OK， 好啊，唔該曬你。咁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鄭生，咁佢頭先都講到佢係綠色力量嘅鄭木琪，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石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早晨啊，陸宇光。 我系萧乐文， 系萧乐文，佢唔好意思， 唔紧要，系请教。 我咧就系喺运输署退休考牌嘅。嗱，实际上咧，我18岁考牌咧 ，day one 咧，已经有呢个问题发生啦。因为点解咧？你排期太长咧，就引致到好多救命，贪污都系由此起。嗱，而家香港呢个运输署咧话要电脑抽签咧。应该就一早实行嘅啦，系嘛？嗱，你而家我运输署派过我去英国度考察，去学过嘅。人哋咧就喺每一区都有考牌嘅中心嘅。香港咧就应该要多啲考牌中心，同埋咧请多啲考牌员，同埋咧就唔需要翻去 headquarters 嗰度抽签，然后先要揸车去。某个 center， 以前啊，我哋喺培正道抽签咧，要喺元朗驾驶学院考牌嘅。你谂下，我哋揸车要几远，去先至开工？ 如果是贪污的话，咪 ICAC 去查咯。我哋唔需要喺英国啊，唔需要走去培正道攞嗰啲我哋叫做路票啊，即系 test form， 去嗰个考牌中心去开工嘅。 嗯， 人哋一早已经摆咗个考牌中心嗰度。你而家十八区都有诊所，咁点解考牌中心十八区冇一间呢？ 明白，明白呢一个嘅。 应该依个一定要解决嘅依个问题。 Okay. 香港人攞个牌真系好辛苦噶，啊，肖乐文。 OK， 好，唔该石生。咁啊，讲到话一啲嘅考牌嘅职员啦，都要喺集中喺一个中心先，然后先至去各个嘅考场嗰度，佢都话觉到整个嘅程序都有啲嘅问题。咁，作吴生，早晨。 系你好，我头先听咗你嗰位嘉宾讲呢个上网登记嗰个问题咧，我就唔系好理解，因为咧。就今年呢个上个月啦，就呢个电话卡实名制咧，我谂旧年政府应该知道晒噶啦。咁你而家每一个人个人应该系最多系十张电话卡啦嘛。咁你其实个 Covid 入边都用过好多系即系电话 verification 啦，即系发个短信俾你啊。你验。咁你其实你根本你上网嘅时候可以发翻个 SMS 个认证码喺个俾个手机嗰个人嘅。咁啊，跟住佢用個認證碼先至可以繼續 proceed， 或者咧就話哦，有啲 program 咧係幾好快嘅，0.1秒就已經，咁你可以全部都 delay 30秒噶，即係我呢根本技術上係冇困難嘅，即係你政府啲人究竟係做啲咩？點解會容許一個咁嘅情形繼續發展落去咧？這個真係要問下佢哋，技術上完全係可以阻止咗呢啲咁樣嘅一個人去，即係一個機器咧去 register 十幾個 account 噶嘛？你根本用實名登記認證咗你嗰個先至可以俾你去即係 log in 咯。咁呢個先做得到啊！我諗政府要解釋一下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生。咁啊，都係講到有關於考牌情況啦，就係因為運輸署咧就宣布引入一個嘅快期空缺抽籤嘅機制，咁就係話取代而家咧現有先到先得嘅做法，就係改為電腦抽籤嘅分配，就係今個月底開始。咁點解會有呢一啲嘅快期嘅需要咧？就係而家一啲嘅考車牌嘅考生啦，咁如果佢係唔合格嘅話咧，要重考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嘅快期嘅機制，咁就係話有一啲嘅坊間啲中介公司咧，就係收費幫呢一啲嘅重考生咧搶快期。咁頭先咧同到嘉賓傾嘅時候咧，業內人士都提到話係有啲咁嘅情況嘅，咁甚至係有啲公司用一啲程式咧係搶呢一啲嘅快期，咁導致一般嘅方法咧係攞唔到呢個快期嘅情況嘅咁。呢一個嘅情況我暫時傾到呢度啦，先休息陣，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修例，本地牙科毕业生要实习一年后先至能够正式注册。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市民嘅需求太大啦，少量嘅加入好难满足到所有嘅市民，仲要好多嘅配套设施啦。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 扩阔公营牙科服务，将牙科医生嘅人手咧放喺非牟利机构，都系适合嘅途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三眼科系列将会探讨小儿青光眼的问题。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